血管，然后我确信当初爱你太多，然后我决意跟你每天不和，然后我察觉跟你欠缺结果，然后我爱上的呼叫你可吻可，烧毁我心再不要保留，不用连永远烧毁了痛楚，烧毁我心再不要保留，伤得极残破，世上事无绝对，我庆幸曾做过你的人，再努力寻伴侣，怕继任人又更贴身，然后我终于都要跌 请烧毁。